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1，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笑了吗？ 哎，说的这个就是李铁指导在微博上发了好几个图片，感觉他的心态调节的还是不错的。虽然之前是0-1输给了日本队啊，但是李铁指导发微博说要笑对人生。咱们今天来谈一谈笑这个事儿啊。 笑对人生，说来简单也有点难哈。如何笑对人生呢？肯定还得有一个好的心态呀。这个帖子已经发微博表示要微笑对待人生了，那今天呢我们就去聊一聊笑这件事儿啊。笑笑更健康，笑笑更开心，您会几种笑呢？ 哎，这边已经看到了宝姐姐，她来得很早啊，说她会微笑，还会哈哈大笑，偶尔傻笑 啊。 另外曼联说他就只会大笑啊，这边 EK 也说了经常微笑偶尔大笑啊。 嗯，是这个笑真的分很多种啊，有什么皮笑肉不笑， 对 啊，鼻子里边哼哼的笑。 我这边给大家总结了特别全的一个表。 来， 你看这个憨笑， 对， 比较诚实的笑， 学一个 憨笑，呵呵呵，这就是傻笑。 傻笑和憨笑就是 不一样， 说不一样，但是也有点一样吧。 呵呵，这有点憨。 嗯， 你看，嘿嘿嘿，这是 傻笑。 傻笑，对， 再来个冷笑。 冷笑，夏萌你来一个。 哼， 啊， 怎么样？ 哎，反正这个就在 我从鼻子里出来的笑。 哼，这有点讥笑的味道。哎，反正这个好像是这个笑的声音，如果很大的话，在广播里边效果就非常好。 哎，对。 来一个这个哄堂大笑。 啊，太傻了。还有讥笑 啊，讥笑，那就是齿冷的感觉 啊。对， 嘿， 好像也是从鼻子里出来的啊。 哎，对， 哎，总而言之，这个不真心的笑好像都是从鼻子里出来的， 对， 发自肺腑、发自内心的笑都是从这个气沉丹田从下边上来的。 我突然想到了这个周星驰电影里边星爷的那些笑 啊， 基本他配音演员都是一个石斑鱼配音的 啊 那个配音的笑基本都是一样的哦，哈哈哈，大概是这意思 啊。 各种各样的笑都有。 1908给我们提了一个，说帖子的笑也是苦笑，苦笑怎么笑呀？ 嘿嘿， 苦笑这个必须得有视频能看见了啊。 对， 光靠声音的话，可能恐怕还传递不出来。 是， 嗯， 有很多的笑啊，就是，所谓的今天我们谈论这个话题，笑笑更健康。各位会几种笑？笑它是表达人的情绪的一种很常用的一种方式了。就刚才给您介绍的，还包括狂笑、欢笑、冷笑、媚笑、眉开眼笑啊、大笑、嘲笑。等等等等的，就各种各样的笑都有。因为人类啊，这个确实是智慧动物当中的这个 高阶动物， 顶级的了。 他的这个表情，尤其是这个笑容，这个表情啊，好像我觉得只有这个跟人类有点这个远亲的这猴子， 嗯， 在笑的方面能跟我们比一比， 嗯， 其他动物的话，你也有小动物，就是狗狗。可能也会笑， 对，对，那还就是说，这个狗狗跟人在一起时间长了啊，它已经比较了解人类社会的一些情感了，可能能有这个面部的表情，但也不是每一种狗狗都会能笑出来的啊。 是 是的，所以这个笑吧，真的是大自然或者说这个造物者赋予人类的一种美好的情感。 哎，是，这边我们也谈一谈说，李铁发微博笑对人生，就是国足，大家说国足还能笑得出来吗？有的人也说了，李铁你这心挺大呀，但是我觉得李铁指导这回他这个心态是对的， 嗯， 球都已经输了，那还能怎么着呢？ 对呀，不笑难道哭吗？ 对呀，一定得是国足继续的把这个希望保留下去的一个关键，就是下一场在面对越南队的时候，咱们首先心态不能够崩， 嗯， 只有心态保证好了之后，在场上才能正常的发挥出技战术的水平啊。 对，反正今天是9月9号到10月7号，这还有小一个月的时间呢，相信国足，通过一个月时间好好，怎么说呢，咱们也别说集训备战这样的沉重的话题了， 是 调整心态吧，多笑一笑，给自己一些信心。我们看10月7号那一天， 哎， 面对越南队，哎，能打出什么样的一个气势来。 1908说了，笑比哭好，那肯定是啊， 那肯定， 笑一笑十年少， 嗯 啊，但是有的人可能这个笑的这个表情不一定特别好看啊，一笑像哭似的， 很多表情包， 哎对，哎包括这个 姚主席的表情包，你记得吗？ 啊，姚明的那个， 啊， 是，那 个， 我记得， 嗯， 我记得啊，还有很多这个笑的表情包，还有一位，这是，我记得有一位。应该是打这个自由搏击的， 啊， 大家记得吗？ 对， 大家以为他要发怒了 啊，然后人笑出来了， 一个笑啊挤出来了， 对，就这种情绪的反转啊，还是挺有笑点的。 对 啊，燕林也说，我会微笑、傻笑、哈哈大笑和苦笑， 哎，苦哈哈的笑， 嗯， 其实提到了笑这件事儿啊，不只是一个表情，它更是一种心态的体现。 是的， 同样为了让您笑呢，有很多的方式。有的朋友可能笑点比较低，随便讲一个好笑的事儿您就笑了， 嗯 啊，当然有一些笑点高的，那必须得是很厉害的笑话才能把您给勾笑了， 就是高冷的那种人。 对， 嗯， 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各自的这个镇宅的笑话啊。 嗯，我知道你笑话特别多 啊，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笑话， 嗯， 就是这么说的啊，我是一个非常爱读书的人，夏萌， 嗯， 但我这个书啊最近都我的都读完了。你能不能借我本书什么的？ 可以啊。 你有时间简史吗？对，这个就是一个笑话。时间简史是霍金老师的这个名著，是吧？ 啊。 然后你应该回答。 我要回答，我有时间。 啊，有时间，那，咱俩一块儿剪吧。 哎呀。 你应该回答正确答案是，我哪有时间剪那玩意儿啊？ 哦，对对对。完了，我这是属于笑点很低的吧？ 你稍微也还可以，可以培养 啊。 就经常咱俩在一块儿，因为我笑点比较高 啊。 对， 那大家得想一想，有什么笑话能把康乐给逗笑了？ 对呀， 是吧？ 大家也是可以发一发这个笑话的事儿啊。 嗯， 还有一些冷笑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你比如说，外边40多度的天儿，一块豆腐出去了，过一会儿就变成了豆腐干儿 啊，豆啊 啊，然后结果，哎，过一会儿这豆腐干儿。结果去那个看国足了，啊，就变成了什么 豆腐渣？ 哎，啊，不是，正确答案是臭豆腐干儿。然后这个臭豆腐干呢，结果呢，哎，这个生活不太检点， 嗯， 背叛了他女朋友， 嗯， 就是你这答案了，变成臭豆腐干儿， 臭豆腐渣，臭豆腐渣， 对，就变成渣了 啊， 是。 懂了懂了，这个啊，这是属于冷笑话了， 对， 啊， 冷笑话， 嗯嗯嗯，啊，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听相声的时候啊，有一些这个包袱也特别好笑， 哎，是，相声都讲究这个所谓的铺平垫稳， 嗯， 都得有包袱，一个接一个的，另外包括像春晚以前很经典的一些小品啊， 嗯， 就是我记得最厉害的小品可能1分钟得掌声 得四五次到了这个频率， 哎，对对对， 那说明你这个包袱响了。 还有现在的一些，比如说脱口秀啊这些的啊，也都是讲究说在什么时候哪个节点必须得有包袱出来，得有笑料出来， 哎， 才能听到掌声。就其实这个笑吧，也是挺有学问的，逗大家笑就更有学问了。 对，是非常高级的一门艺术。另外想说说就关于喜剧这件事啊， 嗯， 突然想到的，夏萌，你这话提醒我了， 嗯， 就是大家对于喜剧演员的这个演技啊，好像总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低估。 不是，我跟你说，很多喜剧演员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啊，是有可能，我指的是演技 啊， 但其实现在大家回过味儿来就觉得这些喜剧的演员啊，他们的这个演技其实真的挺高的，因为你能在一个小品或电影电视里边把大家逗得发自内心的给笑出来，不是那种就是 尬笑，像我俩前阵子那个， 不是尬笑，不是尬笑，也不是说这个为了笑而笑的那种，那真的是演技非常的高啊。 对对对，能把别人逗笑，那肯定自己先不能笑呀。 对呀， 对吧？有些人，比如说，哎，我想跟你说个笑话，结果自己嘎嘎旁边乐半天，然后别人也不知道怎么了。就你想逗把别人逗笑，你首先自己得淡定下来。 对，哎，这边看到了五号线这位朋友，他说这个李铁吹头发也挺有意思的，挺搞笑的，吹头笑。哎，是这确实每回都能吹得这么的恰如其分。 嗯， 我看日本媒体又说了，这个讨论李铁指导吹头发，说挺酷的，挺有个性的。你看， 嗯， 啊，就现在 好吧，就从这个方面来评价了。 不管你业务能力多强， 嗯， 好像不容易记住，但是哎，出点这事儿，人家就容易说你有个性，容易记住你，是吧？ 也行，先记住了也行，然后你就会持续关注啊。 哎，这边还有这五号线放出一大招啊，跟我们发了一图片。哎呦天哪！这是林永健老师吗？啊，这 西红柿炒鸡蛋，鸡蛋放的够多。 这是那经典的小品，装修工那小品， 嗯， 是吧？ 是的。 啊，他从这个墙里边出来了，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您这是啊？ 嗯，这春晚上的吧？ 春晚上边的。 哎， 是。 1908也说了，真正让观众从内心里笑的是很不容易的。 对， 哎，对，这就需要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啊，从最初开始写脚本到演员表演出来，哎，这都需要一气呵成。 是，刚才看到了有朋友提到是今天我们谈话题的时候，这得有什么样的歌曲来辅助一下呀？刚才已经看到有朋友提前点出来了我们这歌了，哎。这是地铁一号线已经点出来了，得意的笑啊，就是谈到笑的时候啊，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嗯， 在得意的时候啊，这个笑是自然而然阐发出来的一种情感。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人得意的时候笑啊，会摇头晃脑， 哎， 也会时不常的来吹个头发， 哎，而且会不自觉的笑出来。 嗯，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哈。 对呀，比如说您做梦娶媳妇了，或者做梦中了800万大奖了，在梦里边您哎呀就得意的笑，自然流露出来 了。昨天梦见什么了？ 昨天梦到了有点不宜呀，啊，以后有机会跟大家聚的时候再给大家讲我梦里边梦到啥了啊。当然这边得意的笑，夏萌和康乐带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快乐。远远又何必太在意，名和利呀，什么玩意，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世事难料人间的悲喜，今生无缘来生再聚。 是啊， 来与恨， 哎呀， 什么玩意， 咦， 船到桥头自然行， 回首 莫回头，饮酒作乐是时候，那前景最好， 快乐难找， 我潇洒走过 条条大道，我得意的笑，我得意的笑， 笑看红尘人不老， 我得意的笑，有得意的笑， 求得一生乐逍遥。 哎呀，这边，哎，SH 说了，康乐肯是做梦娶媳妇了，刚才笑得这么的开心呢， 啊，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 啊，是，哎，你说这个做梦要梦醒了，是梦醒时分要成真了多好，是吧？这娶媳妇什么的， 希望早日成真 啊，中800万的这事儿，好事啊。 嗯， 思雨也欢迎你的到来。 是啊，哎，这边还有曼联也说了，看一些这个娱乐节目，就是有很多笑声啊，有些片段啊，确实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有工作压力很大，真得没事儿看看一些喜剧搞笑的东西。 嗯嗯嗯，张翔也说可以啊，今天唱的都挺在点儿的。 是 啊，您高兴就好。 哎，这边天马行空提到国足了，说我们今天说李铁指导是微笑面对人生啊，国足还有这个资格去笑吗？他提出了说国足太不入流了，就是辣辣味的辣， 嗯， 麻辣鸡丝的那个鸡， 辣 辣鸡是一道菜呀， 是的，是的， 你把国足比成一道菜了，但我觉得就算他再菜啊，也是有这个资格说让我就是自己笑一笑啊，对吧？开心开心的， 嗯，自己都不笑还指望看别人的笑脸吗？还是自己先笑一个吧。 是，今生无缘来生再聚，爱恨那什么玩意，船到桥头自然行， 且挥一挥袖 莫回头， 饮酒作乐是时候，那前景最好， 快乐难找， 我潇洒走过条条大道， 我嘚儿一的笑又嘚儿一的笑， 笑看红尘忍不了， 我嘚儿一的笑又嘚儿一的笑， 求得一身乐逍遥，我嘚儿一的笑又嘚儿一的笑，把酒当歌趁今朝， 我嘚儿一的笑又嘚儿一的笑， 求得一身乐逍遥。 哎，这首歌唱的真的是非常的意境开阔， 哎， 而且歌词写的特别的实在呀， 嗯，就是听完之后就觉得很高兴，很想乐一乐。 是啊，这歌词写得多好，第一句啊，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啊。 嗯， 哎，这句话送给国足是不是格外的适合呀，夏萌？ 那必须的呀，这个先不要再去想前两场比赛究竟是0-3还是0-1了， 哎， 我们回过头来就想想10月7号的事儿吧。 哎呀，赵军，你发这图给我逗笑了呀。 啊，看呢， 你看这日本队的门将 拿了一个 全球通史， 干嘛呢？ 不是，这日本队的门将的长相，大家仔细把图放大了，没看着图都可以搜一下。赵军，你可以下一个听听 FM 到我们的群里边给大家发一个啊。 嗯嗯嗯， 这个据说长得跟央视知名主持人撒贝宁老师有8分像啊。 撒老师 是， 就是脸长点啊，是挺像， 哎，是挺像，给我逗笑了啊。啊，确实得意的笑， 嗯， 那国足啥时候能得意得意呢？你说就像吗？ 哎，这个得自己个儿成全自己个儿了。 是，下一场我觉得如果能1-0拿下越南队，不止国足能得意的笑， 嗯， 我们中国球迷也能在这个越南球迷面前也得意得意，是吧？ 哎，是，这越南球迷啊，先不说人球员怎么样，现在他们球迷是有点嚣张，有点猖狂了啊。 对呀， 啊，到今天了还在各种技战术数据分析呢，说咱们怎么不如他们， 是 说他们给澳大利亚造成了威胁， 对呀， 啊，咱们呢，澳大利亚赢咱们是喜气洋洋啊，用了这样的词。 是， 哎， 你说， 总而言之， 哎， 你说我们要是越南都迈不过去，那岂不是？哎呀， 啊，所以越南的这个球迷和他们的媒体看中国足球有点什么呢？讥笑，你看是吧？ 哎， 笑话我们，笑话人不如人， 怎么笑呀？ 嘿，吹。 有点意思， 啊，这有一句话说笑话人不如人， 嗯， 啊，这个什么穿上裤子撵不上人，是吧？有这句话啊，甭总笑话我们啊，下场赢了你们就改我们笑话你了。 嗯嗯嗯， 是， 1908说咱不提国足啊，就谈笑行吗？ 哎， 当然可以啦。 好，是， 嗯， 但是有的朋友也发了关于国足的笑话，哎呀，也提到国足笑话了，这是，国足，我看到有朋友发了经典笑话，多少个笑话，是，就我小学那会儿就有国足的笑话了， 哎呀，是，这都这么多年了，这笑话还是笑话呢。 哎，南极说了，踢 就 完 了 呗， 哎， 是， 对，也别想那么多了。 对，老夫子说了，帖子还是把自己的头发收拾收拾吧。哎，有朋友说这个帖子头发很立正， 嗯 啊，很柔顺， 我觉得李铁指导未来他给这个洗发水代言一点问题都没有， 还真 是吧， 而且这个感觉发质不错，多么的光的 啊，多么的顺滑呀，啊，就是一梳到底，我想象到了洗发水的广告里有的确实都挺搞拍的，挺搞笑的啊，很夸张，就是一个梳子从这头发上夸一下就顺滑就下来了 啊，就连梳都不用梳，自己个儿就掉下来了 啊，对啊，而且呢这个我看一些恶搞这个洗发水广告的这个特别逗特别好笑，这个头发上弄一堆头皮屑都是假的，弄的泡沫弄的头皮屑，结果说这个洗之前是这样的头发，大家看下雪一样，然后洗之后啊变得如此的柔顺了。 哎，你这么一说完吧，这个我估计十二强赛没打完呢，广告商纷纷登门了。 哎，是，其实说到了笑呢，真的是一提到女子漂亮的女孩就有很多的笑，比如说形容夏萌，一笑百媚。 哎呦，高兴！ 一笑倾城。 嗯，再笑怎么样？不能笑，啊、不能笑，我不笑。 对，咱不带祸害国家的。 憋回去。 啊，回眸一笑百媚生啊，后宫粉黛无颜色，是吧？这形容 这是描写佳人的 啊，对，杨贵妃的是吧？还有那个拈花微笑，千金一笑，莞尔而笑，嫣然一笑。掩口而笑，甚至还有所谓的一颦一笑啊， 这都是描写美人的、啊、 哎，是的， 那在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诗词文学当中呢，也有很多这个大诗人大词人、 哎、 大才子们啊。 夏萌平时没少看这些， 没有没有没有，在人生不如意的时候呢，也会去写一些诗词来激励自己，虽然说呢在有些诗词当中呢你没有见到具体的笑这个字儿啊，但是你能够感觉到他那种云淡风轻的感受， 是 啊，比如说苏轼他就写过一首词叫做《南乡子》和《杨元素》，其中有一句叫做“待到衣锦还乡，我与你同笑长醉三万场”， 啊， 怎么样？那个气势你就能感受到了吧？ 是， 哎，等着，等着，咱哪天就大喝一场哈！ 哎，是，虽然没有明显的写出笑，但是他的这个、心情，我觉得他马上就要笑出来的感觉了。我突然想起了两句。会当凌绝顶， 一 览 众山小。 是啊，你说他下一个是不是？哈哈哈哈哈哈！啊，这个我是华山之巅，华山论剑， 我 天下 第 一啊！我是东方不败。哎呦，这个 别拉回来，拉回来 。欲练此功啊！ 行了行了， 必先那啥。然后结果这哎，有个笑话特别逗啊！结果是看的背面写： 你若那什么，未必成功。 对啊，这若不那什么，也可成功。 行吧。哎呦，北京五号线还给我们发了照片啊，唐伯虎点秋香， 哎呦呦， 笑，哎呀，这个 是 确实。 太逗了， 巩俐姐姐还是好看的。 哎，我想起经典桥段，对穿肠和这个唐伯虎俩对对子是吧？ 对， 什么什么龙不吟虎不啸，小小书童可笑可笑。 哎，下联怎么来说来着？ 哎，什么时候有点忘了 啊？我就记得什么还我票票权。 对对对 啊，面目全非脚。 是，大家想起这些词儿，可以跟我们在听听 FM 上边还有微博微信给我们提醒提醒啊。哎，这边志宏春秋在微博上给大家伙给我们主持人出了一个歇后语。应该是搞笑的，这是武大郎卖门槛儿， 猜猜看， 猜猜看 啊， 哎，这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一块猜嘛，猜着， 我给大家出一个，武大郎和耗子药，都猜着啊，两个，一个武大郎卖门槛儿，这是志宏春秋给出的，还有一个我出的， 耗子药， 武大郎和耗子药，哎， 行，大家先猜着啊， 先猜着啊。欢迎各位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上边，从晚高峰的五点到七点两个小时，女主播夏萌和男主播康乐陪着各位快乐啊，各种开心的度过这两个小时，大家先互动着，我们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进入资讯部分，我们首先关注社会新闻。连通珠海和澳门的粤澳新通道青茂口岸昨天下午正式开通运行，目前青茂口岸联查楼出入境大厅各设置了50条合作快捷检验通道，6条传统人工查验通道，设计通关能力为每天20万人次。通过采取创新的查验模式，加上大量信息化智能设备的应用，平均通关时间只需要20秒。 今天上午，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劳荣枝故意杀人、抢劫、绑架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以被告人劳荣枝犯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绑架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劳荣枝和法子英系情侣关系，1996年至1999年间，二人共谋并分工，先后在江西省南昌市、浙江省温州市、江苏省常州市、安徽省合肥市共同实施抢劫、绑架、故意杀人四起。案发之后，劳荣枝使用雪莉等化名潜逃，并在2019年11月28号被公安人员抓获归案。一审宣判之后，被告人劳荣枝当庭表示上诉。 接下来和大家说一说 VIP 的事情啊，大家在用各种 APP 看电视看电影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种3块钱又3块钱，不知不觉当中呢，用户每看一部剧的花费都会有几十块钱。那么2年的时间啊，这个所谓的超前点播被点名套路贷，前阵子大火的这个扫黑风暴播出之后呢，大家很多人都在追剧啊，这个追剧之余呢，对于腾讯视频的超前点播也开始了炮轰的这个架势。有人就说了，这个我都已经买会员了还得点播，而且还不能跳级， VIP、 VVIP、 SVIP 超点盗版，真是对这部弘扬主旋律影视剧最大的讽刺。那八月底呢，上海消保委点名腾讯视频超前点播搞捆绑销售。那既然是按集收费的，那消费者呢就有权选择他要看的那一集。一周之后，腾讯视频发布声明表态优化，并且说呢会尽快调整解锁规则，并支持用户选集解锁。就在同一天，爱奇艺也公开回应，超前点播单集可以选相关功能正在开发，预计本月15号将会上线。除此之外呢，还有体育超级 VIP、 体育 VIP 等等。为了吸引我们体育爱好者，腾讯在2019年花了15亿美元的价格敲下了 NBA 5年的版权。在腾讯视频的会员介绍当中呢，体育 VIP 每个月有8张观赛券，只能看部分体育赛事。那想要不限场次的观看各类体育赛事，就需要开通每月88的体育超级 VIP。这有一些爱好者就说啊，基本热门的赛事你都得花这88块钱。在爱奇艺、腾讯视频当中呢，内容成本占据了成本的大部分，包括版权费用、内容制作费用、分成费用等等。今年以来，爱优腾和抖音等短视频接连不断的版权纠纷也是基于此。长视频呢，希望能够将高价购买的版权握在自己手里，从而创造更大的价值。超前点播只是给了观众多了一种选择，从市场方面来说呢，口碑不好，在舆论道德上也站不住脚，但是它从商业逻辑上来说呢，是合理的。法院呢也认为，涉案 VIP 会员协议是否符合网络服务性并形成行业惯例，并不是已经存在的，用的多呢就作为评判标准了，而应当以符合法律规定、维护各方利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具有行业一致性、符合行业发展方向为判断标准。那么从 VIP 到这个 VVVIP，用户花的钱是越来越多了，但是能享受的权益呢却没见涨。如何平衡用户和商业之间的利益，也是这些视频平台接下来需要思考的问题了。 另外关注到，如果您的家里有件祖传的瓷器，不知道是明末清初的还是清末民初的，那即日起到北京古玩城，有可能会解开您的相关疑惑。今天2021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在北京古玩城开幕，首场活动为第13届秋季古玩艺术品博览会，也就是秋博会，其中文物是免费鉴定，颇受关注。本次秋博会的会期从9月9号到12号，共计4天，免费向公众开放。相较往年，本次秋博会汇聚10家全国的知名古玩城、200余家古董商、10余家文化机构参展，展品是包含瓷器、玉器、织绣、古珠、佛造像、古董珠宝等多个品类。 明天 HiCool 2021全球创业者峰会暨创业大赛在北京顺义新国展举办。HiCool 获奖项目和人才呢将落地 顺义区可以享受项目落地支持、科技研发及成果转换的奖励、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奖励等专属政策。根据办法，获奖项目落地顺义发展最高可以享受200万元的支持，获奖项目和人才落地顺义区还可以享受企业房租补助、中小企业厂房升级改造、设备更新补贴以及个税奖励、住房保障、医疗服务、工商注册、绿色通道等专属政策。据了解，嗨酷全球创业者峰会暨创业大赛是目前我国唯一的以海外人才创业大赛为主体的综合性国际人才活动，已经累计吸引了超过6000个国际项目和近1万名全球顶尖创业人才。 另外来关注到的是，机器人大会要来了。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会在9月10号到13号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来举办。大会采取线上报名方式，观众需登录世界机器人大会官方网站或下载人民网加 APP 进行注册报名。根据疫情防控的要求，观众需完成新冠疫苗接种，并提供48小时以内的核酸检测证明。每天参观的名额设有上限，请提前安排注册报名。特别要提醒您的是，亦庄国际会展中心南侧景园街将会在会议期间封路，另外搭建期间可能会有临时的断路的情况出生，请大家也是注意绕行，机器人盛宴绝对不能错过呀。 那么接下来这个中秋啊，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了。中秋国庆假期跨城出行需要做核酸检测吗？出行交通防疫政策怎么查呢？那现在这些都有了答案啊，大家不用上网一顿搜了，只要去用支付宝上去搜一搜出行政策，那国务院的权威信息都可以查到的。比如说从北京出发啊，进入天津，我们举个例子，输入出发地北京，能看到非必要不出京的提示啊，也可以看到关于北京民航、铁路、公路卡口的防疫政策提醒。与此同时呢，小程序当中还备有了常用的疫情防控服务，比如说行程卡、核酸结果查询等等，都集合在同一个页面，非常的方便。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接下来中秋国庆假期咱们出行的过程当中呢，依然还是要紧绷疫情防控这根弦，保持一定的警惕性。大家在出行之前呢，去目的地的时候也要了解一下目的地疫情防控的等级，做好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 另外根据今天的最新的消息，市防汛指挥部提示到，今天的下午本市有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短时大风或冰雹，请市民朋友们合理安排出行，注意防雷防风雹。另外要避让积水路段，远离山区、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等危险地带，注意做好室外搭建物和广告牌的加固、户外高空作业安全防护等相关工作，来确保安全。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天话题的讨论当中啊。李铁指导发微博说要笑对人生，那看来真的是笑笑更健康也更快乐呀。大家会几种笑，咱们今天说说笑吧。 如果您会哪种笑都可以告诉我们啊，有一些笑我们可能都没怎么听过，就是您的拿手好笑。 哎呦呦呦， 哎，来可以告诉我们。另外呢，这个康乐的笑点特别的高啊，他很少呢能被一些笑话呀给打动了，大家也可以找一些这个笑话，想一想办法把康乐给逗笑了。 哎，是。这个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难度啊。是， 哎，赵军给发了啊，越南网友喊话了哈，你们可以输任何队，只要赢中国队就行了。我呸， 哎， 气人。 是，要不咱们也这样吧，跟其他队比赛稍微留点力 啊， 死磕越南2场。 哎，我们就写个标题 行不行， 输谁都行，我们只要不输越南队就行 啊。其实 这俩队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夏萌。 对， 知道什么？ 赢对方嘛。 啊，还有一个目的 啊， 坚决不做小组垫底球队啊。 哎，那是那是。哎呀，好吧，那说的又说回中国男足了啊。也是因为毕竟呢，今天这个笑这个话题呢，就是从帖子说起的。李铁呢自己发微博了，也说要笑对人生。那今天我们就主说笑这件事儿。 哎。是，这边 Peter 他在微信上说了，第三场如果再输越南的话，李铁就难看了。您打的是这个长得好看不好看那个看，我您是不是打错？应该是难堪了吧？ 也有难看的 啊，难看， 难看，难看 啊！李铁反正长得还挺好看的吧？ 哦哦，是吗？ 头发多飘逸啊！ 你这笑点高，你这个审美点也就挺 比较的凌乱了， 挺不在正道上的哈。 五号线给我们发了一个图，相貌你看到了吧？这是唐伯虎点秋香当中的。 哦，我以为是这个呢。 啊，不是这个宋小宝，宋小宝演那是演 十六姐，十六姐 啊。 嗯， 这是啊。突然想到这个桥段了， 十六姐吗？ 对， 嗯， 我就是风华绝代、万人崇敬的十六姐。 看不看？没看过美女啊？ 对，啊，不要因为我是浇花而怜惜我，Come on baby， 有这句话。 嗯， 这曼联发的是宋小宝老师的，这个扮相，应该是在什么这个模仿啊，还是什么的？这个，我看过这个小品，挺逗的啊。他在里边演的是。是《甄嬛歪传》啊，对，我想起来了，他在里边演一个妃子 啊。我就记得他的这个拿手好剧就叫什么损色 啊，是，海燕你长点心吧 啊， 对啊，在这里演的我只有记起来演的咖啡是吧？ 是还有这个潘潘他说不想笑啊，不要再发展国足了吧。哎呦，他还笑不出来。确实我昨天上节目的时候也笑不出来。 但是生活还得继续。 对，今天你看这个帖子都说了，还是微笑面对人生啊。 是啊， 那咱们就放下以前的包袱，重新上路吧。这个从头再来，昨天不都播过了吗？ 对呀，就是面对生活挫折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笑出来。 嗯， 国足都已经那样了，人家李铁指导还说笑出来，我认为我给他点赞。他的心态是对的。 对对， 如果说他发微博发的，哎，又是哭又什么这那的，那中国队真完了。 嗯， 你知道吧？你主教练都这心态的话，那队员得崩溃成什么样了？ 嗯，是啊，其实关于这个什么洋帅土帅这个话题啊，也确实是在这两天呢又被热炒起来了。 哎， 我们等会儿再聊这个洋帅土帅吧。但是我觉得起码咱们土帅这一步做的是对的。 对， 首先我们要自我鼓励、自我肯定了。我自己都不认可我自己，那我还怎么面对以后的赛事呢？ 是啊， 嗯 啊，这边刚才志宏春秋在微博上给我们出这歇后语，武大郎卖门槛儿，大家也没人猜出来呀。 这你猜出来你也说不出口啊， 是吧？我真没猜出来，但是我这个答案是可以说的。我出的是武大郎吃耗子药，有人问答案了，咱们答案第二时段一会儿马上给大家公布啊。 好 ，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再回来啊。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跟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那进入第二时段，康乐是不是要揭晓答案了呢？ 哎，是武大郎吃耗子药，这边荣成斋说这玩完，不是，正确答案应该是自我感觉良好。品味，品味。 没品味出来。 再品一品，大家再品一品、啊、 那我再品品啊。 是、 嗯、 这边还有 糊涂车子他说了，这刚才这个志宏春秋出的武大郎过门槛儿隔着他了，是吗？这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答案， 嗯， 大家继续再猜着吧。 对，我还在继续品味呢啊。 是你再品一品 啊。今天聊什么呢？聊一聊这个笑这个话题。李铁呢昨天发微博了，表示要笑对人生，还得以一个积极的态度面对接下来的比赛。笑笑更健康，也聊一聊您会几种笑呢？ 哎，是，这个会几种笑啊？关键是您得首先得有心情去笑。 嗯嗯嗯。 另外，这个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种类。 哎，但是如果没有心情笑，人家假笑，我觉得这不也是笑吗？ 哎， 嗯， 就是说经常微笑的人，据说成功的概率都比较的高啊。 嗯。 以至于有很多的这个职业，他们会有职业的微笑 啊，职业微笑师。 就是，你比如说 啊，我懂，就比如说像空乘啊、 柜姐 啊、柜姐儿，对对对，他们这个微笑总是要挂在脸上的。但是你这种笑时间久了，可能就是叫皮笑肉不笑了吧？ 嗯，可能多长一些皱纹了。 哎，对，表情纹。 所以笑最好你是发自内心的笑，那个解压的感觉。而且我之前看过一个医学的小常识。好像说每天您至少要保持这个大笑哈哈笑那么一两次， 嗯， 真的能够让身体分泌出很多有用的这个激素， 多巴胺， 对身体好， 嗯， 对。 因为说是这个笑呢，它是有这个打开肺部功能啊， 哎， 它是需要帮助你增加一定肺活量的嘛， 是， 你这大笑一下其实挺累的， 对呀， 对吧？ 这边还有好多朋友都说这国足的事儿啊。乐乐乐说了，国足就是搞笑的啊！哪天国足不搞笑了，那才是搞笑呢。 哎呀， 您这逻辑地呀。 嗯，还有1908也说，足协和李铁签订的不是保护性的合同，也就是说双方随时有可能会解除合同的，没有赔偿条款。大家从这里能悟出点什么呢？哎，就是悟出这个，反正主教练就是高危行业嘛。 另外，国产教练确实他这个跟足协之间，这个都是自己人，说实话了，是吧？ 嗯， 都是好商量的， 嗯， 对不对？ 哎，这个人在，就还有情也在呢。 啊，对呀，啊，包括未来啊，那这个李铁指导，不管他是不是国足的主教练，那肯定跑不出这个中国足球圈里，对吧？ 嗯。 而且这个李铁指导，现在我们要支持他，先别说什么下不下课的啊，那都是10强、12强赛啊之后的事儿了呀。 嗯，是。啊，还有荣成斋也说，看到国足我笑不起来，但是看到国乒我就会有自豪的笑。生活当中要开心的笑，笑一笑，十年少。 哎，是的，当然这边还有人说了，哎，足协说内部是不是会有什么动作啊？这咱不太清楚啊。 哎，这个时候就别去猜了， 是， 啊，猜的太多呢，就真的是给自己添一些无谓的烦恼。 是，而且没有必要故意去想要看别人的笑话， 嗯， 啊，这个笑是不是特别的这个提倡的啊？ 哎。哎，给大家说一个能让大家笑的事儿吧。 哎， 就是这个 CBA 这边有一个消息，说这个出了三条消息啊。36岁老将宣布回归，季前赛开放观赛，郭士强占旧主。这其中呢，我就看见了啊，比如首钢队，签下了林书豪，但是林书豪呢，现在还在上海隔离呢。只要隔离期结束之后呢，他就能直接和北京首钢会合。林书豪很有机会在 CBA 季前赛当中完成他今年的比赛首秀。所以这是不是也就说明，接下来新赛季的 CBA 联赛还会有外援？ 嗯， 啊，林书豪还是能够留下来的。 对， 啊，这算是一个好事情了吧？ 是，如果有外援的话，那书豪应该就会还是来到首钢来打球的啊。 嗯， 对，哎呀，这边好多朋友还关心广州队那边的事儿啊，是吧？人家那个赞助商是吧？挺大的那个是吧？怎么着了？最近好多朋友发图啊，这个是FCB。啊，还有这边荣成斋都发图了，是好像说是出了点问题吗？难道是这个咱们再看看官宣吧，反正现在是这个，有点听风就是雨了。 嗯，那之前不是说都被这个国资背景的单位接手了吗？ 嗯 嗯， 是，反正这个看看人家那边最后拍板啊什么样的一个决断吧。总之，就是国足这比赛完了之后，大家再关注中超的话，这中超各支球队，最本质的一个变化，还有可能是这个未来所谓的资金方面啊，这个母公司，因为足球在国内的这个中超啊、中甲等等各种联赛当中，还不是一个纯的这个商业的联赛， 嗯， 确实是。 嗯，还有马路口也说有外援，有外援哈，规则和上个赛季一样。嗯，期待新赛季的 CBA 联赛。 哎，是，这边 FCB， 看到您了，中球的这事儿，昨天这球还没发出去呢，有两位应该是。然后 FCB 还有那个九二 九零， 对， 然后咱们这个球肯定是要送给您二位。另外林公子他说他也这个猜对了，但是他多答了一个，多答了一个乌龙没答 对,、 对， 说张林鹏乌龙，反正就是您两位或者您三位，咱们合计合计，肯定要把这球给送出去啊！这个大家再想一想，这球跑不了的啊！是， 想一想怎么 PK 是吗？ 哎，对， 6645也说还是支持康乐对国足的态度。既然国足已经开始比赛了，咱们就要全力支持他们呀！ 啊，对呀，所谓的知人善用，另外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你既然用他了，就要信他。就是李铁指导也是，人家在外边这个拼杀。啊，这带了半年的茶叶，可以说是为国足殚精竭虑，人家是这份心血都已经花了，那咱们呢，就是别在后边再给人捅刀了， 哎，别拖后腿了，既然已经这样了，咱们还是加油助威，也希望国足越来越好。这个土帅好还是杨帅好，这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既然土帅来了，我们能给杨帅那么多时间，还那么多钱，为什么不能给土帅一些时间，耐心的等待他成长呢？ 对，而且这个帖子指导也说了，要笑对未来的比赛，微笑面对人生，看来他心态调整得非常好。这边接下来还要给大家带来一首经典的歌曲啊， 就叫笑看风云，送给帖子。 好，郑少秋老师的歌曲啊，就是郑少秋老师给大家印象说他是演员，演得特别好，长得特别帅，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他歌唱的也巨好啊， 楚留香，哈哈哈， 是香帅传奇呀、 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事，谁能预感后果，谁会有一些好感生活，一点点无生错，谁会有一些打不到的梦，谁愿负你负我多，谁愿意解释为了什么，一笑已经风吻过，我的心不记恨，会跟天温小唱首歌，人送跟起初新的快乐，在万分钟亲爱诊所，谁愿这亲生匆匆往事，谁愿是对是错，从未有解释为了什么，一笑看风吻过， 你看这个歌的旋律就给人一种一笑泯恩仇，一笑风云过这种大气的感觉、 对，你就像是一个怎么说呢，大人物，或者说呢经历了很多沧桑之后再回首过去， 哎， 一笑了之吧。 是啊，就面对很多的困难的时候啊，你需要有一种乐观的态度，敢于面对困难，你笑着面对它，可能困难也被你吓一跳，是吧？这边看到了，经常说听康乐的歌啊，狼族他说了，这天天唱歌，但这个就是我们节目的这个要素之一，现在是每天要有这个跟话题相关的一些歌曲，因为确实有很多朋友喜欢这样的一种方式。 对，像乐乐乐就说听康乐我开车都不困了， 哎，是， 还有提神的作用呢。 是啊，就是把咖啡钱都给您给省了，是吧？ 小小强也说把秋哥的声音放大一点行吗？ 哎，是，那咱们就听秋哥多唱唱吧。 谁愿记沧桑匆匆往事，谁人是对是错，从没有解释为了什么，一笑看风云过，活得开心心不记恨，为今天欢笑唱首歌，任风襟吸收新的快乐，在晚风中敞开心锁，谁愿记沧桑匆匆往事， 谁人是对是错，从没有解释，为了什么一笑看风云过。 哎呀，突然说起郑少秋老师，我想起小时候看过他的什么《香帅传奇》啊，《 戏说乾隆》 啊，对呀、啊嗯，特别帅的一个，我小时候特别爱模仿的一个动作， 嗯、 大家估计也模仿过， 嗯， 拿一扇子，咔那么一甩， 啊， 结果人家那扇子估计特制的，特别的顺滑，一下甩开了，结果我自己那扇子怎么甩？ 啊，我以为说你一甩那个纸和那个扇骨就分开 了，就甩不开那扇子，尤其是这个想。耍帅嘛，小的时候、 嗯、 拿一把扇子，这回头咔一下一个亮相，把这扇子得甩开了， 嗯， 啊，感觉是格外的酷啊！ 你别说男生了，我小时候都这么模仿过。 你看， 嗯， 所以你有时候也挺爷们儿的，是吧？但是你长得是特别的柔美了， 这是我们共同的这个童年嘛。 是的， 嗯、 但是这首歌《笑看风云》，其实国足要有这个歌的这个大气的感觉，那真的。输两场球都不算啥事儿了， 我觉得国足有， 哎呦， 国足的心比这首歌还大呢。 你看，我估计国足都能笑看地球， 笑看宇宙吧， 笑看银河系， 嗯， 笑看外太空，这么多年心都练出来了，是吧？ 嗯嗯。当然了，这可能也是职业球员必须要具备的心理素质哈。 哎， 是。你但凡就是哎，别人说两句就不踢了，不踢了，我回家，这干嘛呢您啊？ 没错，心理素质太重要了。 还有这个冷眼旁观物语说，强烈建议中国男足要树立这个康乐的精神。 哎呦，哎呦，突然想起一笑话来啊！哎，这位朋友说什么要树立康乐精神是吗？我突然想起一笑话，大家一句话笑话啊！自从得了精神病，我更精神了。 是的，是得跟你学习啊！ 好，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上面跟夏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啊。咱们今天聊聊笑这件事儿、 嗯， 因为李铁指导发微博说他要笑对人生，北京枪哥太逗了啊！男足国家队两场，他说总比分来了0-4，他说他先剃个光头， 真哎呦真的耶， 真剃了。 哎呦，北京枪哥，这是剃头明智、 哎、 是吗？ 是，我这看到您这头发，我突然想起《水浒传》里边这给鲁智深剃度那个场景了，是吧？ 嗯嗯 啊，还得给您点几个点儿。 北京枪哥，您真是因为这个总比分加一块0-4才这个理的发吗？ 啊，亦或是您因为国足输两场球了，您对是看破人生了，准备遁入空门了不成吗，枪哥呀？ 绝对不会，北京枪哥老球迷了 啊！您可别介呀，我们可想您呢。是，好，大家继续来聊天啊， 嗯、 我们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吧。 关注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在部分城市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支持地方深化改革，先行先试，更大力度利企便民。通过《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实施办法》草案，会议决定选择北京、上海、重庆、杭州、广州、深圳六个市场主体数量较多的城市，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8号联合发布2021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名单，10位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涵盖了高教、职教、中小学、幼教、特教等各级各类的教育系统。另外，关注到国际方面，8号，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首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王毅表示，今天的阿富汗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作为邻国，没有国家比我们更不愿看到阿富汗重现战乱，再起祸端，没有国家比我们更期盼阿富汗恢复和平，实现发展。我们应该抓住阿局势由乱及治的关键窗口期，在尊重阿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之上，对形势发展变化施加正面积极的相关影响。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8号表示，中国政府加大反垄断监管力度，有法可依，有利可循，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任何时候都不会动摇。 另外，昨天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有关负责人会同中央网信办、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对腾讯、网易等重点网络游戏企业和游戏账号租售平台、游戏直播平台进行约谈。约谈强调，各网络游戏企业和平台要不折不扣执行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的时段时长限制，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账号租售交易服务。另外，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也印发通知，表示确定2021年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筹建名单。新批准筹办的50个示范区，包括了西湖龙井、五常大米等46个单一产品示范区，以及陕西富平、四川汉源等4个综合示范区，分布在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最新调整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8号正式向社会发布，与1999年发布的原名录相比，新增了大部分兜兰属等等的这21种一类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除兔耳兰之外，兰属的所有种类均被列入了全新的名录当中。另外，记者8号从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14五”规划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到，近日北京市政府印发《北京市“14五”时期优化营商环境规划》，规划中提出将推动京津冀营商环境协同发展，建设通州北三县营商环境协同改革先行示范区。 扬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通知表示，从9月9号开始，蜀岗、瘦西湖风景名胜区、城北街道、补阳社区、瘦西湖福苑小区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调整之后，扬州市全域为低风险地区。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12强赛前2轮比赛当中，李铁率领的国足0-3惨败澳大利亚，0-1不敌日本，遭遇2连败，暂时排在小组垫底，出现形势并不乐观。结束9月的2场比赛之后，国足转战阿联酋的沙加，备战10月7号迎战越南队的小组赛关键第3场。沙加当地时间8号晚间的9点，经过2个小时的旅途，国足顺利抵达驻地酒店。队伍在沙加机场接受了当地防疫部门组织的核酸检测，将会在酒店隔离，等到检测结果出现。出发之前，李铁也更新了自己的微博，微博表示马上出发卡塔尔多哈机场，转场去阿联酋沙加大本营，休养生息，刻苦训练，10月再战，微笑面对人生，继续努力，加油。 另外，我们也关注到了国足的后防大将张琳芃的腰伤，应该是并无大碍，不影响他下一轮在越南队的比赛来进行出场。好的，我们这时段的资讯给大家先介绍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通过国足的主教练李铁指导，他发的这句话，就是说要微笑的 面对人生。 你看，都面对人生了，都没说微笑面对足球。 嗯， 你看李铁指导这心还真挺大的。 他可能认为这个人足球就是他的人生吧。 哎呦，是，我想起了这什么艺术人生，是吧？这足球也是人生啊。 那是。 对，这个李铁指导既然这么说了，咱们今天也聊一聊关于笑这件事儿，大家都会哪几种笑啊？平时又是如何的来笑对人生的？可以跟我们进行各种各样的分享。这边看到了好多朋友都来留言的，这个艺人大叔啦，康乐夏萌，今天第一次听你们这个节目啊，真棒 哦，谢谢、 谢谢您。 还有这个用户1908说，如果真要是我们的能力确实不如人家，输了也就输了，就怕人为的输掉比赛。 是， 比如说技战术的安排呀、人员的使用等等。 哎，是，刚才这个艺人大这朋友，还有好几个朋友， 嗯， 这夸我们了，那咱俩得笑一下吧。还有10秒钟进广告了，咱俩笑一个啊。3、2、1，哎，哈哈哈哈哈哈！我觉得不真诚，不真诚， 难听呢， 哈哈哈哈哈！谢谢谢谢各位啊，咱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下忙继续回来，咱给大家笑啊， 一块笑。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林枪哥真的是剃发明智哈。 哎，是，哎，枪哥这 个，枪哥一个月之后10月7号咱们对越南的时候，估计那头发茬长出来了。 哎，是， 哎，希望国足给你带来更多的微笑。 对 呀，啊，笑，爽朗的笑。 是那个枪哥，这个你别说，这脑袋脑型挺好看的， 哎，圆圆的啊， 哎， 就是肯定没有这睡平头那种说法。 对，这脑型这么好看呢，嗯，是吧？这有的脑型，有的人啊，长得像扁铲似的。 让我来看看你的。 我的脑型还是我属于长过脸儿啊，就是有时候总开玩笑说我脸长得长，是吧？ 嗯， 就说我脸长得确实有点长。 美男子啊， 不是这个小时候有人跟我开玩笑嘛，说这个 以前就是乌尔浪。 你看，这么跟我开的玩笑啊，别人笑话我，但是开个玩笑的啊，说这你脸长得长，怎么个长的方法呢？昨夜一滴相思泪，今晨方流到唇边。你说这个脸得多长啊，是吧？ 我妈说你呢 啊，或者说，哎，说你脸怎么长得比长白山还长啊，是吧？ 康乐，你长点心吧啊。晨晨说，我闺女就叫笑笑啊，9月25号是她的生日， 哎， 到时候也希望金哥铁马给她一个祝福吧。没问题，晨晨一定会祝笑笑生日快乐的。 哎，好，到时候我看策划一期，咱们到时候能不能跟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这种主题啊？ 嗯嗯， 是。 乐乐1335他说会心一笑，开怀大笑。哎，我觉得会心一笑这个事儿吧，就很幸福。 对， 就是你跟那个人之间有默契。 是的 啊，你们彼此了解，你们当时呢心是在一块儿的， 嗯， 所以才会会心一笑。 是微微一笑，是吧？ 很怎么样？ 挺那啥的，是吧？挺迷人的， 挺迷人 啊！对，就是你，哎，真的，你说这个特别好。所谓的心有灵犀一点通， 嗯， 微微一笑全明了， 对， 对吧？ 就是会心一笑 啊，不用咔咔的那么笑 啊，嗯。所以乐乐这位朋友肯定是身边有很了解他、很懂他的人，有知己， 哎， 很幸福啊。 是， 嗯， 哎，我现在突然就有一种冲动， 干嘛呀？ 我想突然在节目里就笑一下。然后我想，有的人可能是不是吓一跳啊，是吧？ 肯定会的。 3、2、1，哎，别介，哎，不，我要突然一会儿啊，我突然袭击一下，嗯，好吧？夏萌，你要看我手势，等一会儿你也突然来一下吧。 我不要，你自己笑吧。 好， 你要是你是想笑男足还是想笑红尘呢？ 我是想，要不笑红尘吧，咱们 笑红尘。 好。咱们先笑红尘，等一会儿啊，就是给大家提个醒，一会儿，啊，突然有这个笑声，不要引起各位的这不方便，啊， 大家别吓着啊。 是，就是人在江湖飘，是吧？红尘当中，就是有一种乐观的心态呀，啊。 至今最无聊，目空一切也好， 此生未了，心却依然无恙，只想换得半世逍遥，心事对 人笑，梦中全忘掉，天黑得太早， 难生难了，爱恨一笔勾销，对酒当歌，我只愿开心到老，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爱不想要，任我飘摇，天越高心越小，不问因果有多少，独自醉倒， 今天哭明天笑，不知有人能明了，一生骄傲， 歌在唱不在跳，长夜漫漫不觉晓， 将快乐寻找。 哎呀，这首《笑红尘》这是小时候的这个武侠片里边的主题曲了。 嗯，就是那个你刚刚要练的那功的主题曲吧？啊， 东方，东方教主 啊，是， 是吧？ 刘冉这位朋友说：“哎呀，一听这歌就暴露大家的年纪了哈。” 是，暴露了年纪不怕呀，关键咱们是坦然一笑，是吧？这年纪又怎么样， 嗯？ 只要我们心里年轻，我们仍然可以笑对人生，啊。 哎，这话说的特别好。 嗯。 梦中全忘掉，谈天黑得太早， 来生难了，来恨一笔勾销， 对酒当歌，我只愿开心大聊。 风再冷不想逃，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飘摇。天越高心越小，不问因果有多少，独自醉倒。今天哭明天笑，不求有人能明了一生骄傲。歌在唱舞在跳，长夜漫漫不觉晓，将快乐寻找。 这首歌唱出了一种笑傲江湖的感觉、 嗯、 是吧，你看这今天哭明天笑，好像是看似疯疯癫癫，但是表达了一种人生的态度啊，就好像没什么事儿能够放在心上影响自己绝对的心情。 嗯，还有这什么歌照唱舞照跳啊，就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咱该干嘛还得干嘛。 对呀、 啊， 国足输球了，您照样看，该看还得看。 哎，没错，我们该生活得生活，该工作得工作，该支持国足还得支持。 是，这边有好多朋友给夏萌点赞啊！ 啊，谢谢大家，我都看到了 啊。平爷、曼联、熟墨， 看到了，爱你们，么么。 那你给大家鞠一个吧，来一个。 你们大家看得见吗？ 不是，那你给大家笑一个吧，来。 整个节目不都在笑吗？这最拿手的就是笑， 必须得来一个厦门，来一个笑啊！来，我给 你 我给你提示，一笑倾城，厦门， 嘿嘿， 再笑，再倾城， 再笑就不能再笑了，这事儿、 啊、是。哎，还有人刚才说三笑，啊， 含笑半步癫吧？ 好像有一个这个，这是。《倚天屠龙记》里边有个三笑逍遥散，好像有这个、 哦、我以为你说的是含笑半步癫呢。 含笑半步癫也有， 必备良药。 哎，是、 嗯、 对，刚才提到唐伯虎点秋香当中也经典的一些桥段。 是的，哎呀，你看我们这个微信里边哈，俏和我是熟木开始聊起来啦。 哎，是 俏，你太年轻了啊。 哎， 是的，大家都很年轻。 哎，这边好多朋友哦耶，这个 SH 他肯定您是笑了呀、 嗯、 小狼控，哎呦，看到了吧， 咋了， 听着这个歌眼中出现了林青霞姐姐、 啊、 一身红衣裳， 对，在水中喝酒的那个画面，是不是有没有， 然后坐在河边树上画面、 啊、 那个东方不败太经典了， 对对 对, 对，真的， 我记得那一版的令狐冲是那谁演的， 李连杰， 对， 李连杰， 杰啊，杰哥演的，是 杰哥， 哎，是杰哥，是我的心中偶像啊。 嗯嗯，哎，刚刚看一个谁发的，怎么一跳就过去了？ 哎，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 对 啊，唐伯虎点秋香 是，哎，这个说的是唐伯虎和这个对穿肠有这经典的一些对白 啊。 你比如说，我还特意给大家找了一下、啊， 就你刚刚对的那个对子嘛。 对， 嗯 啊，这对穿肠说了，来，夏萌，你说对穿肠，对穿肠， 我演对穿肠，我演那胖子是吗？ 对， 好， 一 啊，我还没开始呢。 啊， 一乡二里共三夫子，不识四书五经六艺，竟敢教七八九子，十分大胆呐、啊。 然后我是唐伯虎 啊， 十室九品凑得八钱。八两七钱六分五厘四毫，尚且三心二意，一等下流。 你这个，你这适合那胖子 啊。第二联， 唐伯虎多帅呀！ 啊，对，第二联是这个，图画里龙不吟虎不啸，小小书童可笑可笑。 啊，我来演胖子。 啊、你是棋盘里，对，不是你演唐伯虎， 我演唐伯虎哈。棋盘里车无轮马无缰，叫声将军提防提防。 哎，是，哎，这还有，哎，我记得还有唐伯虎点秋香里还有一段特别搞笑的，就是他那个唱的像 rap 自己敲那个、 啊、对， 什么 小人我本 在 苏 州 的 城边家中有田又有钱，生活乐无边，可是的唐伯虎他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然后就是因为唱完这个秋香就哎对他另眼相看了， 是啊，结果唱完之后把这夫人还有这个丫鬟这个头发都给唱起来了、 嗯、 是吧。哎，这边0095他说了，这个音乐是武侠片的音乐，是，就是当时应该是电影版的笑傲江湖的这个主题曲、 嗯、 啊，确实能够感受到这个笑啊，有的时候是对于人生的一种领悟， 就不只是说出于表情了，或者说是这个性格呀，啊，亦或是一种宣泄的方式，它可以上升到更高的一个人生的维度了，似乎，这个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的。 对，家里人也说了，这个国语啊，咱们中国话真是博大精深。 你看， 嗯， 可不是吗？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 嗯， 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 对， 又得唱一遍这个 啊。山东快书，没错，刚刚康乐给我们演绎的那个就是山东快书。 哎， 当令当，当令当，谢谢岁月不咬浆。 赖彪彪， 浩瀚， 乌二郎，他哥乌的郎， 怎么又回到大郎该吃药了那上面？ 你看，这武大郎也是，我就觉得笑对人生，他也是笑对人生的，你知道是吧？就是要想生活过得去，身上都得沾点绿。虽然有这句话吧，但是你说他， 你别 心里还挺那个， 别拿大郎开岔了，人挺不容易的。 你看，你还同情大郎？ 我绝对同情他呀。 你说说你跟大郎有什么这个关系？ 我就是同情他 啊，你就同情他， 嗯，上帝视角看着他。 你是大郎家的这个邻居，那你说你当年不揭发一下， 你还要不要我把阿莲介绍给你了呀？ 啊，阿莲， 你还不讨好我点儿？ 易建莲是吧？都行，哪个莲儿都行啊，是。 你都能收着。 哎，是的。哎，这边还有好多朋友提到了这个金庸老师的小说的这个精彩的片段，都很精彩。但是俏他说他不太喜欢武侠，是不是打打闹闹的？您不喜欢吗？还是觉得太玄乎了呀？ 嗯，有些人不一样，就不一样。有些人就喜欢那个就是情情爱爱的呀。 啊， 比如说一书啊，琼瑶啊这样的， 啊，哎呀呀， 啊，有些人就喜欢快意江湖。 是，笑笑强他说了，《笑傲江湖》《东方不败》《风云再起》三部电影，啊，确实是挺久了，但是您能记住这个名， 暴露年纪了。 啊，是， 嗯，笑笑强应该跟康乐差不多大。 哎，是， 嗯， 这边还有朋友，刚才我看到谁呀，啊，说的这是单田芳老师。好像在评书里边经常演绎各种各样的笑啊，都是演绎的非常的像。 嗯，哎，你说这个笑吧，我就突然想起来，就在这个京剧舞台当中， 哎， 有一种笑，就是那个扶着大胡子 啊， 那个那种笑 啊，那个啊，我知道了， 懂了吗？谁能给我们解释？一般就是那个花脸 啊，对对对。是 吧？ 那是基本功 啊！对，我觉得那个笑真的很体现基本功，想那么笑出来还不太容易呢，真的气沉丹田。 对，而且这个气声啊，它的这个肺活量也非常的大， 嗯， 把这个气儿给弹出来。 嗯， 是。 哎，它不是那种怎么说呢？它是那种从哇哈哈哈那种笑， 对， 还是需要基本功的。 是的。 嗯， 所以笑啊，有的时候，哎，我真是觉得，比如微笑啊，这个都好弄。你要说是哈哈大笑。非常有特点的， 很累的， 对，很累的，而且你要想要笑得很有特点，这个绝对是需要一定功力。 是的， 而且我们发现很多的这个喜剧演员，哎，是很多是用功是在这个方面的啊，一下让别人记住你 啊。人家不说嘛，笑得肚子疼。 对呀， 哎，你这使多大劲儿啊，笑得肚子疼。 你比如说，印象很深的一位笑的这喜剧演员，笑得特别有特点，一下就让人记住的，这得说是高秀敏老师。 嗯， 当年在这个春晚当中，这个笑声 爽朗的大声的那种笑 啊， 是。哎，另外提起笑声，我突然想起来了，啊，这一说笑声比人先到的，那不就得是《红楼梦》里边的王熙凤 啊， 凤姐嘛， 啊， 是吧？ 对，她一出场就是笑声先来的 啊，对呀，啊， 哎，然后这个，哎，那个林妹妹还不知所以然，这是谁呀？ 啊，是啊， 怎么这么大的家里，怎么还有这样这个猖狂的人呢？ 对，还有这样的姐姐呢，是吧？ 啊， 哎，确实， 辣子，你且叫她泼皮破了户。 哎，是。哎，这个适合让你来演。 嗯，我演老太太是吗？ 你演凤辣子。对，我演谁呀？哎，突然想到了四大名著当中，大家都想演谁？改天咱们互动这话题吧，有意思。 咱可以演这个， 哎，这有意思， 嗯， 咱们改天聊这话题。 你演唐僧？ 唐僧啊， 嗯， 我这不用。 冯维优那个唐僧 啊，是吧？那个现在我就可以演。哎，这边还有朋友看到了，你是我的 Shiro， 谢谢您。这应该是一个健身达人啊，美女啊，山东的朋友在微博上说了，唱得好棒呀，希望发唱片。夏萌， 啊， 发唱片了，让， 啊，说你呢， 是 康乐的精神， 咱俩一起发一个得了，行不？怎么样？ 啊，男女对唱版。 你说现在连那五音不全的是吧，都能发唱片， 啊， 咱俩这是吧，唱的本来就已经 八十分以上的人了，这比较脸皮厚啊，我就说这话。 那谁给咱们发呢？啊、谁给咱们做呢？ 在那是这咱们的这个什么这个， 回头找领导说说。 修音软件啊，是吧？啊，让这北京广播电视台捧一捧我们，推一推我们俩，是吧？ 有人买我们的唱片吗？就有人会花钱听吗？ 啊，没事，这个在网上，咱现在网上发布 啊，免费资源可供下载。 对啊，给这是盘里都给大家下好了， 嗯、 是。这边还有宁波，说到这个笑声，还有雷洛，他说这个印象最深的是周星驰的这个笑声啊， 嗯、也是他那个配音演员 啊，石斑鱼 的笑声， 对， 嗯、 哈哈哈哈，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演得不错，演得不错啊。猪八戒憨态可掬，这是让康乐去演吗？ 啊，猪八戒， 嗯。 哎，猪八戒，关键我这体型现在不太像，我像瘦版的这个猪八戒了。 那你就你还是演唐僧吧， 猪哥哥。 嗯， 哎，但猪八戒有一版特别的好，就是这个徐峥那一版的《春光灿烂猪八戒》 啊， 对， 就不怎么胖 啊，对呀、啊， 嗯， 啊，桃红和这个徐峥俩人就是这电视剧 是仙女姐姐， 哎，对， 啊、对吧？ 小龙女， 对 啊，小龙女姐姐、嗯、是。 嗯，阿昭说一路上不知道笑出了多少猪叫声。 哎哈哈啊， 太形象了，我一下就想到了啊！ 猪叫声， 嗯， 啊、你别这个，哎，猪会笑吗？你大家怎么都这么比喻啊？ 猪叫声 啊，猪叫声啊，是吧？哎呦呦， 可以啊你！Seattle 说康乐啊，问一个问题：国足五轮十场 啊， 两轮如果一分不拿全败，那么李铁会下课吗？ 是吧？ 主席会下课吗？ 啊， 啊 一场输球。嗯，两场惨败，三场如何，四场难耐，小小书童可笑可笑啊，是吧？是，你说你这问题太难了，真的。 你这结合挺好的， 你这比这个对穿场给唐伯虎出那题都难 啊、 嗯！你说我也不是专家，是吧？夏萌你是专家，你给解读解读。 我也解读不了，我预测不了，我主要我不会这个时空穿梭，不然的话我也可以去往前倒一倒啊，看一看这个李铁最终结果会怎么样。 月光宝盒呀、 啊！啊， 你不是这个，你是谁呀、啊？你不是 没有密码、啊？ 白晶晶 得要密码 啊、 哎！还得要月亮， 要密码啊！ 啊， 哎呀， 要配套。 哎呀，然后又想起个电影《天下无贼》里边，IP IP IC IQ 卡，通通告诉我密码，密码，这没密码，他骂你傻，你敢骂我傻，是吧？不是骂你傻，说你没有 IQ， IQ 是智商的意思。哎呀，这没有月光宝盒呢，你说是吧？有月光宝盒，大家想象一下，能不能国足、 嗯、 是吧？李铁知道拿到月光宝盒，咔一下回到打澳大利亚之前， 可以让时间停下来 啊，对呀、啊， 球放在门口，然后找一个特好的角度。 啊、 开始，然后呢，咱们这个前锋球员看，就或者找一规划球员，看能不能把这球给 是 怼进去、 啊。哎，另外一个就是啊，或者在国足不行，咱换一波队员行不行？厦门 换谁啊？ 把少林足球那波， 我那天就说了嘛，让他们在这个门口摆那个叠罗汉、 啊。别人都不用，我就要这个铁头功的大师兄就行 啊。 啊，这大师兄这头球是吧？ 就叠罗汉双层大巴不好吗？ 那更好了，双层大巴。关键国足这些人他不会杂技呀、啊，你说是不是？哎， 嗯，还有周扒皮这位朋友也说笑对人生没毛病，但是五轮挂课五轮挂零还不下课吗？ 哎呦， 嗯， 哎，这你说下不下课这个话题啊，我觉得李铁指导他心里是有数的。就是他执教的什么程度，球迷会对他一个反馈。但前两天大家没看到吗？这足协主席陈戌源，他已经跟李铁指导说了，说我的压力不大吗？骂我的人更多，你怕什么呀？ 嗯， 啊，所以我认为这应该是国足给李铁指导吃了一个定心丸。 嗯， 不管外界风吹草动啊，你这边的岿然不动，暂时啊。 啊，对，现在毕竟才打了两场比赛嘛，和越南的比赛还没有打，这刚打两场，确实两场都输了。那这个时候又去讨论主教练下不下课呢，真的有点太早了。可能李铁呢现在也不会去想自己下不下课的问题，而是要想好我们怎么去面对接下来和越南的比赛。 哎，是，这边还看到了大家 ，EK 说了，把高球请来当主教练吧， 啊，可以， 不行不行，这不行。嗯， 高球 踢的不是一种球。 高球他儿子不行，他儿子太坏了，高衙内啊，坑爹 啊， 咱不能找这样的主教练， 不找他儿子。 是负面新闻太多， 嗯， 估计也属于劣质的这个艺人了。EK 我还记得呢，您这也猜对了，跟那个 FC 这是巴萨球迷两位 FCB 这个我这个中的这个足球，看你俩得用什么方法，是不是点球大战啊，决出一下。 这不说了吗，颠球大战呀，你就老磨叽跟这儿， 关键那个还得来、 嗯、 要不然我想着，要不然这个咱们出一道题，你俩有时间啊，咱们在这里边都在的时候啊，一道题决胜负也可以啊，在意。这边东海林他说呀、哎、他是一惊啊，刚才啊，是吧，这是是天马行空， 淡定淡定淡 淡定 、啊、天马行空，是这就是我们节目全新的一个风格。好，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上边跟夏萌和康乐可以聊今天这个话题啊，聊聊笑，您会几种笑呢？每天又是如何的笑对人生的？我们接下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第三时段的资讯，我们还是来关注体育方面的内容。国家队在十二强赛次轮0-1不敌日本，赛后呢，这个舆论是呈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吃瓜群众看到了输球，而更多的从业者呢，则是大多表达了接受。毕竟国足上一场刚刚遭遇惨败，如果这一场依然出现大比分失利，十二强赛出现不出现就已经是另外一件事儿了。国足将士们以什么样的心态在西亚再待至少一个多月，就真的成为了大问题。那有关这场比赛另外一个话题呢，就是说李铁在赛后新闻发布会当中的一番发言。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认为中国国家队的教练就是要由中国人来担任，只有中国人能把这件事儿做好，而且我相信这个团队会越来越好的。这话不说还好，一说呢就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但是在国足十二强赛开局两连败的关头，李铁的这番话呢有点像捅了马蜂窝。说完之后啊，大家就对于这个土帅好还是洋帅好进行了一番讨论。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给大家来说一说究竟是土好还是洋好。那中国足球的发展呢，需要高水平的教练，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更严峻的一个现实就是，我们需要高水平的本土教练。那既然选择给李铁一份长至2026年的合约，那中国足协的管理者无疑是着眼于长远的。作为才带队参加了6场正式比赛的少帅，李铁在面对两大强敌时呢，没有亮眼的表现。或许呢，我们也不用太过分的苛责。但是国家队的比赛呢，就是这样的，一切都是以结果为导向，容错的空间特别小。等待年轻教练成长呢，必定是有阵痛的。这首先要考验决策者的勇气和定力。那客观来说呢，李铁第二场比赛的安排也确实要好于第一场。中国队在比赛后半段逐渐也找到了一些节奏感吧。距离下一场比赛还有1个月的时间，李铁说呢，我们会练得非常辛苦。李铁的勤奋程度呢，大家不用怀疑，从他做球员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但他需要对吧，那说那个时候都说嘛，跑不死的李铁嘛， 是 啊。但他需要做的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疏导球员心理啊，打磨比赛细节呀，增加训练强度啊，这都是现在这一个月的时间要去做的。和越南队的比赛呢，李铁和球员们真的就不容有失了。可以这么说，有差距是不可怕的，连续败给小组最强的两个对手呢，也还不会扼杀晋级世界杯的全部希望。只有知不足而奋进，望山远而前行，中国男足才能够在这届十二强赛甚至更长远的未来走得更好。 是我想给铁子说句话呀，李铁指导他这个人的性格大家能品出来了吧，性情中人，有话搁不住不是那种什么深沉型的能把话给搂住的，他真的是想到什么就咔一下就说出去了。 对对对 对，你包括之前李铁在当国家主教练之前执教俱乐部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记得是吧当时他直接在发布会就说国家队的某位谁谁谁包括很敢讲话的一个主教练所以我认为有这样的一个主教练呢，至少他直白，他想什么能说出来，我认为这一点我还挺喜欢的就是你说要是换一个那种啥也不说的一问三不知的那种，大家可能我觉得更着急。 或者说有些教练吧，他怎么说，他主心骨不在球场上，他主心骨可能在比如说这个人际关系啊或者说是场外的一些因素吧那这不是更糟糕吗？ 是 确实，所以大家更多的给李铁指导支持吧。大家调侃归调侃，但是打了两场，虽然都输球了，还有八场比赛呢，这个千万不要放弃掉。当然我们也关注到了国足的后防大将张琳芃，他的这个伤势最近是传来了好的消息，应该在10月7号的12强第三轮对阵越南的比赛当中，他是可以复出的呀。 再来看一看留洋的年轻球员，今天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大区萨瓦德尔 U19A 队官方宣布，来自中国的17岁的年轻球员何小科正式加盟。何小科出自鲁能足校，年少成名，目前是中国国青队的队长，也是国内2004年年龄段的佼佼者。2019年，何小科以队长的身份率中国国少队打进了亚少赛的决赛圈，已经多次入选各级国家队。 另外为您关注到的是欧洲杯的这欧洲区的这个预选赛的结果啊 ，J 组第六轮一场焦点战当中，德国4-0大胜冰岛，格纳布里、吕迪格、萨内还有维尔纳先后进球。另外一场 B 组的较量里，西班牙2-0取胜了科索沃，其中福尔纳斯和弗兰托雷斯是取得了进球。而 E 组当中，比利时客场1-0战胜了白俄罗斯，普莱特是打入了全场的唯一进球。 现在呢，据说国际足联那边正在积极谋划世界杯2年举行一次啊。当然，现在各方呢也都在进行博弈。有人觉得这个2年举行一次呢就没有什么看点了，有人觉得2年举行一次可以大大增加国际足联的收入。也有网友就说，一旦世界杯提高举办的频率，那么中国队进入世界杯决赛圈的几率也会大大的增加。嘿，大家希望看到这点吗？ 是，这都说好话了是吧？ 是。 你包括米卢，我看前两天采访着说啊，国足这个有信心啥的，这那的。但是确实啊，有的时候这个采访一些外国教练的时候啊，这个说的好话，我觉得这个水分啊，含水量可能达到70%以上。 没错，就是他那么一说，咱就那么一听吧。 对啊，谁不愿意说点好话啊，是吧？ 再来看一看国教委会的最新动态。国教委会主席巴赫昨天在瑞士洛桑举行的发布会上说，北京冬奥会将会执行和东京奥运会相同的防疫原则。他说呢，具体措施会借鉴东京奥运会的成功先例，也会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的。另外还有个消息，就是国教委会官网宣布，因为朝鲜拒绝参加东京奥运会，国教委会已经暂停了朝鲜奥委会参赛资格。那么朝鲜将会被禁止参加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当然了，这个巴赫也说了，这个还是欢迎朝鲜运动员以个人的这个名义来参加冬奥会的。 另外也关注到了，根据国际田联公布的最新一期的男子百米积分的世界排名的榜单当中，苏炳添维持着世界第8的位置不变，谢震业继续排在第95位，中国接力第4棒吴志强排在第44位，相较上一期下降1个名次。奥运冠军意大利名将雅各布斯登上了榜首，但仅仅是持续了1个月，现在就已经是被奥运会的亚军美国的科尔利超越。科尔利在最近的巴黎尤金两场比赛2站当中是拿到了冠军和亚军，获得较高的积分，以1431分首登世界第一。 再来看一看全运会赛场上的情况如何。跳水比赛呢，昨天进行，在男子个人全能决赛当中，东京奥运会男子10米台冠军北京选手曹原上演了逆转好戏，为北京跳水队夺得了本届全运会的首枚金牌。而在女子个人全能决赛当中呢，北京选手许一锦获得季军，陕西选手林珊和广东选手王伟莹分别获得金牌和银牌。 另外也是关注到网球的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在女子单打决赛里，实力强大的天津队完成会师，2号种子郑赛赛仅打了1局7分钟就选择退赛，而头号种子王强如愿卫冕，创造了中国网球的全新纪录。这是女子方面。而男子单打决赛的比赛当中，2号种子李哲激战1小时52分，是以7-5、6-3击败了5号种子江苏队的张泽，夺得了金牌。 我今天看这条消息的时候，我还想呢，我说这个男子网球啊，还不如男子足球呢。这李哲、张泽打了多少年了，还是他俩？ 是 啊，就没什么年轻的男子网球选手冲上来了。 这平翘舌有的时候朋友可能分不清楚的，是吧？ 讨厌人的啊， 到底是 李哲、张泽 啊，是李泽、张泽还是李哲、张泽呢？ 他俩都打了多少年了，还不退役，还没有年轻球员呢。 美网这边来看一看男单八强最后一场比赛，小德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之下逆转击败了六号种子贝雷蒂尼，也取得了本赛季大满贯的第26场胜利。那接下来呢，小德挺进半决赛将会面对的是四号种子小兹维列夫。 好的，我们这时段的资讯为大家奉献到这里，再看看各位的精彩留言。关注到了司马光砸缸，我们的老朋友啊，也是以前经常在夜话出现的朋友，欢迎也来到我们金戈铁马晚高峰5点到7点，欢迎各位啊。他说了，他会大笑、苦笑、冷笑都会啊，就是不会奸笑啊。 奸笑什么？那个奸啊。 是，那这样吧，赶明儿这个有导演让您说，哎，司马光砸缸，找你去演一回这个历史人物啊，演一个秦桧。 就演司马光， 而您就会奸笑了， 嗯， 或者让你演个高俅，啊，估计您也会了 啊。他说我也是心情中人啊，但是我发现这类人最后都成了背锅侠。 是，这边老爷爷的大 Kitty 他说了，争取小组不垫底儿吧，说这国足啊，可不是吗？啊，现在这个目标已经成为了中国男足和越南队必须要争取的。越南那边媒体人都夸下海口了，说，其他比赛宁可都放弃。就此刻国足这两场， 嗯，还有再继续来看一看大家，我是谁谁是我，说世界杯还是两年吧，这样规划的还能多用几届。哎呀啊，出于这个角度，那还真是。那这样吧，我们就投世界杯两年举办一次这一票吧。 两年了，那没意思了。 对别人没意思，对咱还是有点意义的吧。 啊，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春节不是说一年就一次的话，一年要两次春节的话，那这是不是感觉就变了呀？ 这节还少吗？这节那节，这所有节都恨不得出去大吃特吃，大玩特玩。 那，跟春节也没法比呀， 啊！ 你这是足球比赛，这杯那杯的啊，这赛那赛，但世界杯唯有四年一届，我认为是刚好适合的。 那咱们中国队想要打进世界杯就难了呀！ 啊，那这没办法。 那就难下去吧。 那不能说这，或者世界杯扩军到120支球队，那国足肯定能进去。 把我们扩进去啊！ 不是扩到80支球队，咱就肯定能进。 哎，对，咱们世界排名70几吧？ 对，71左右。是，但是那个那就没意思了，对吧？ 所以还是努力提高自己，争取早日打进世界杯决赛圈。 对呀，自己不努力，那这老大徒伤悲， 哎， 是吧？ 大型犬科动物说自己约的12强赛，含着泪也要打完呀。 是啊，背包哥东子他说了，没有斗志，丧失进取心，啊，他说这说了这个足协主席啊，别听他的话，啊，说那个是不是说的话，他跟李铁说的，说李铁说的，啊，他说那个你别看那个外界有批评你的，就压力大，你学学我，你看。我这压力也不小啊，那意思， 大家都是压力山大啊。 是， 吴梦生说李铁面对越南微微一笑，一切尽在掌握中 啊， 有点诸葛亮的意思，羽扇纶巾微微一笑， 是啊，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啊， 哎，没错，希望咱们有那样的架势啊，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能做到吗？ 要不然这样吧，球迷朋友们可以自制一个这个羽扇，这个鸭毛扇子啊，质量最好。 人家不是鹅毛扇吗？ 啊，鹅毛啊，行。 你给降级了。 鹅毛不好找啊。哎，给做一个这个模仿诸葛亮扇子，送给李铁指导。李铁指导，到时候既有诸葛亮的这个神韵和风范，而且还省事儿了。 哎，不用吹头发了。 对，拿着一扇，哎，这个呼呼悠悠的，这风一来了，李铁指导这诸葛亮附体，你说是吧？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小儿科呀，未出茅庐可就三分天下了。 1908也说，我吃饭呢，别再说这个鼻妞的事儿了啊，我们没说，我们今天没说那个， 对，没说乐夫 啊， 乐夫指导 还说自在猪说世界杯扩军到108支队伍，也许咱们机会会大点儿。 哎呦 那还 那直接这个演水浒传得了呗，100单8将是吧，那踢着还有啥意思啊，就是有的东西过于容易去得到，那这个东西的价值就会打折的，是吧？ 阿昭也说咱们也可以，其他都放弃，就死磕越南这场比赛，哇，值得吗？值得吗？ 可能这个我觉得打到后来大家就可以说回溯比赛，比如10场都打完了，您可以这么想，比如哎呀，要不当年我们死磕某一场怎么怎么着，但是这比赛没打呢， 应该还不会是按照这样的剧本来执行的呀、啊、哪有未战先说败的呀， 就是赵军说谭孝坚自己飞灰烟灭， 哎呦、是反正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吧、希望大家就像李铁指导这样的时刻笑对人生。我们今天话题来聊聊关于笑的事儿，各位会几种笑，又是如何笑对人生的呢？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来到第四时段。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妈妈，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晚高峰时间呢，就和大家笑一笑。 是，这边周扒皮他说李铁的笑打一电影名，是什么电影？ 铁 李铁的笑， 铁子的笑，哎呀，苦恼人的笑。他说他会苦恼人的笑。哎呦，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儿了呢？ 哎，是，或者您把这答案跟我们说一下。对。哎，说到笑了，我突然想到了，今天没有人提到蒙娜丽莎的微笑。 哎呀，你是不是一直憋在这儿呢？ 啊，这是多么神秘的微笑、啊！ 一直在想说呢。 是 啊，对，就是你有去看亲眼看过这个卢浮宫里边的画吗？ 没有 啊，还没有这个去膜拜的机会、是吧？ 我没去宫里转过，最近、 没去宫里哈啊，没回家呢，对吧？ 是，啥意思啊？ 不是，有人说这个笑非常的神秘啊，甚至就是猜测起说蒙娜丽莎的性别， 哎， 就从她这么浅浅的一个微笑，就勾起了人无限的遐想。 是啊，所以笑这绝对是 力量很大呀。 对啊，人类它最那个是神秘的，这样的一种表情，就是因为笑它可以有很多的蕴含的意义，真的是千人千笑，而且每一种笑在不同的场景当中，这个品味也是不同的。 我是曼联说，我想起了诸葛亮的笑声。我突然一想，我好像想过，只能想起来他，我从未见过厚颜无耻之人。 哎，是 马谡呢？ 不是马谡 啊，不是马谡吗？ 王朗。 哎呀，记错了， 老贼王朗，你这一怎么怎么样啊？这不忠不孝不义什么什么，说了一堆，然后 直接把人给说死了。 是。吴孟生说了，华容道上边曹操也曾三笑啊，是吧？那可不是吗？三笑，结果是一笑完之后，马上这个伏兵就起来了。那华容道最终不还是 关羽、关云长、关二爷给他放了嘛？ 嗯， 啊，捉放曹啊。 哎，说到关二爷，磊落这位朋友也说，李铁要是诸葛亮，那手下得是张关赵马黄呀，五虎上将才行啊。 是啊，啊，现在的这个国足业五虎上将， 嗯， 吴磊怎么着？现在是这个赵云吧，勇冠三军。 可以 啊，然后这个这几个大家给排一排吧。 啊， 谁是张飞？ 给对号入座一下 啊。谁是这个关羽？啊，谁是老将黄忠？ 嗯，啊，还有风中的旅行说，笑中也有泪，喜中也有哀。哎，人类的感情就是如此的复杂。 对呀， 从来不会说只单一的出现某一种情绪，这个情绪往往都是混合着而来的。 是啊，就像这边看到了有位朋友。这是面条爱吃，他说了一句话，这是他转身露出一个很温馨的笑，连嘴角的弧度都那么的完美到位，充满关爱的眼神让人无法移开。是的，就这样被吸引了，笑萦绕在心头无法抹去。 嗯 啊，所以说的还是美女的笑。 哦， 美女的笑有时真是勾魂儿啊。 你这又说到你爱聊的事儿上了啊。 是，所以夏萌你在节目当中啊尽量不要笑太多，我有时候余光能看到你的笑我就容易溜号，你知道吗？ 难怪你老背着我坐呢。 啊，是不敢看你。 1908说，我闺女说笑不出来，明年还得交报告。嗯，那真是 啊。啥报告啊？明天是 工作里的呗。 啊， 你懂啊，你去帮人写 啊。交报告这咋呀？这我交作业嘛。 啊 应该是交，是做报告。 没准你去帮人写，帮人一把，然后就谱出了一段佳话呢。 是 1908，别打我。 我这边可以开拓一个这第二产业是吧？我可以就当一个教书的育人，这是我小时候的一个梦想啊。 好吧，挺好的。苦恼人的笑，哦，我还真没看过，我不知道 你没看没看过，是 没太看过 啊。潘虹主演的，上影厂拍的。 是，那可能是老电影了。 哎，是说炒股的那个吗？ 这个确实没太看过啊。 嗯， 哎，这边还朋友说了，预测一下比分，有说能拿一分的啊，有说打越南还拿不着分的，说李铁怎么样？这是给李铁操心了啊。李铁指导现在这个心，大家先放肚子里。 嗯， 足协这边我品味这意思就是力挺李铁指导。你看李铁指导发了都是笑对人生了。 嗯， 心态调整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啊。 对。阿昭也说下场不就是对越南吗？说说呗，有什么不行的？是，但是就是刚打完第二场，即将打第三场，咱就现在别去预测李铁的未来怎么样了。 是， 咱一块儿可以去预测一下国足第三场会是什么样。 哎，另外我突然想到了，如果有现场观众给国足去助威的话，那个效果可能不一样。 哎，那肯定的， 是吧？你看，比如现场观众来几位美女啊，在场边一笑，是吧？啊，这多好看！我们中国的女孩多大方啊！ 大哥，你可拉倒吧，人家还有什么心思踢球啊？ 不是这个，养眼啊！ 啊， 是吧？ 骑车不要往外到处看，容易撞车。 至少球迷感觉养眼啊，场边有这个我们国家的美女。你比如说，这位朋友很有意思的这个三生情缘，他说了，他的大眼睛含笑含俏含腰，哎呦，水遮雾绕的啊，这个还荡漾着。小俏的嘴角微微上扬啊，这是多么美丽的一个女人呢。 啊确实这个女生笑了是好看啊，但是男生笑起来呢，我看有朋友刚才说了他只会傻笑。 阿昭说你这太显乎了，这个是生化武器吗这么笑。 哎， 嗯， 是这边，哎， Seattle 说这个笑那必须是小虎队里边那种笑啊。 啊 啊，对，那个时候他们都很年轻，很有活力，很有朝气，每个人笑起来那个眼睛都是弯弯的，弯成了月亮。 是啊， 笑起来真好看。 哎，所以笑有的时候它真的是不只说是舒缓情感的一种方式吧。 嗯， 我认为它是一个人们每天的必备的一个，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表情，也可以当成是一种所谓的生活方式的装点品。 哎，人家一般都说嘛，这个爱笑的女孩啊，通常运气都不会差。 是， 其实爱笑的人啊，通常运气都不会差的。 没错。 嗯， 啊，笑一笑，十年少。 嗯， 啊，笑一笑，你周围的人会感觉到你这个正向的能量啊。没准人家心情不好，你一笑了，这样的一个情绪的传递之下， 大家这个是吧，环境变得其乐融融，所谓的和气生财啊，有时候可能就是从您的一个微笑开始的呀。好的，各位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上边跟夏萌康乐可以互动交流，等一会儿我们资讯过后给您分享各位的精彩留言啊。 我们一块儿来关注第四时段的新闻资讯。9月8号，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以视频的方式出席首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王毅说，阿富汗邻国应发挥独特作用，既解决自身正当关切，又为阿富汗稳定重建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当前阶段可以重点开发六方面的协调合作。第一是帮助阿富汗加强疫情防控，第二是帮助口岸开放，第三是加强难民管控，第四是尽快提供人道主义救援，第五则是深化反恐安全合作，第六就是开展禁毒合作。王毅最后说，今天的外长会是阿富汗近邻国家合作应对阿局势变化的首次尝试，也标志着阿富汗邻国协调合作机制正式成立，在这当下十分及时也十分必要。会议将发出阿富汗邻国的共同声音和明确政治信号，中国支持把这个独特特色的机制继续办下去，通过这个平台分享政策主张，协调彼此立场，共同应对挑战。与会各方积极评价首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达成的一系列共识，肯定其独特作用，同意将阿富汗邻国外长会机制化。 另外，根据韩联社在首尔的消息，朝鲜9号举行五月阅兵式，庆祝建国73周年。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庆祝活动，但并没有发表讲话。阅兵式上也没有展示新的战略武器。另外，也是来关注到俄罗斯紧急情况部8号表示，俄紧急情况部的部长季尼切夫当天在参加紧急情况的演习期间为救人而牺牲，享年是55岁。根据俄新社的报道，俄电影导演亚历山大·梅利尼克当天是在演习的现场准备摄像时意外从悬崖跌落，而当时这位梅利尼克身边的这个季尼切夫，也就是这位部长，为了救他的时候一起落崖，两个人身受重伤，他们在被直升机送往医院的时候途中身亡。 菲律宾执政党民主人民党力量党8号正式提名党主席、现任总统杜特尔特为下届副总统候选人。杜特尔特接受党内提名，民主人民党力量党提名杜特尔特的前助手参议员克里斯托弗·吴为下届总统的候选人，但是克里斯托弗·吴拒绝接受提名。 另外也为您关注到的是国内的消息，记者从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部门8号起针对汉石高铁线路上开行的所有动车组列车推出计次票、定期票两种灵活便捷的新型票制产品，在原有票价上是享受一定的折扣优惠。 粤澳合作重点项目经贸口岸昨天正式开通启用。经贸口岸距离澳门关闸口岸约800米，是粤澳第5条陆路跨境通道。新口岸设有100条自主通道，24小时运作，设计日通关流量达到20万人次。另外，由高可执导、艾伦、玛丽、常远等参演的喜剧电影《礼貌换太子》正式定档2021年12月31号全国公映。 另外为您关注到的是，在今天的凌晨世界杯欧洲区的预选赛当中，西班牙客场2-0战胜科索沃， C 组当中意大利主场5-0大胜立陶宛， E 组当中比利时客场1-0力克白俄罗斯， I 组当中英格兰客场1-1战平波兰， J 组当中德国客场4-0大胜冰岛。 我们再来看一看 C 罗的情况，有着小鹰之称的 UFC 巨星卡哈比是 C 罗多年间的亲密朋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也谈到了 C 罗的转会。他说 ，C 罗是因为反感意甲的踢法而选择回到曼联的。在梅西和 C 罗之间呢，卡哈比则是表示葡萄牙人更有魅力。鲁尼也盛赞 C 罗，说 C 罗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之一，相信他在回归之后呢，能够帮助曼联。不过，鲁尼在本周末无法去老特拉福德球场观看 C 罗回到曼联的首秀，因为他的儿子也有比赛要参加。鲁尼说 ，C 罗依然是世界最好的球员之一。我们在葡萄牙对爱尔兰的世预赛当中也看到了他的表现，他在比赛最后几分钟连续进球，两个精彩的头球，他能够对英超联赛产生巨大的影响。依靠 C 罗最后时刻的梅开二度，葡萄牙上周2-1逆转战胜了爱尔兰队。 说到这个鲁尼和 C 罗的事儿啊，多说一句，大家看看鲁尼和 C 罗现在的图片，鲁尼比 C 罗好像还小一岁啊，但是你看这个长相上面有反差了。 就人不能胖吗？ 是鲁尼，他不止胖的问题，他这个保养没保养好，感觉就是比 C 罗反而大十岁的这个样子。 他是深刻阐释了这个男生到了中年啊，又胖，头发又有点掉了之后的那个形象。 对，所以男生到中年之后，要么是清爽 C 罗之路，要么就是油腻之路，好像就没有中间道路了。 你给开辟一条吧。 哎呦呦，开辟不了啊！大家都往 C 罗那方向好好发展吧。 嗯嗯。 另外这边还关注到了，在西甲主席特瓦斯持续批评法甲和大巴黎之后，法甲官方和大巴黎都是做出了回应。那不能说你骂我，我不回应啊。首先回应的是法甲官方，认为这个西甲主席这话说配不上他作为西甲主席这个身份啊，说法甲之前一直尊重西甲，但现在双方处理关系的着重点不一样了。法甲官方还指出，他们不想成为西甲那样的一种行为来掩盖西班牙足球内部问题这个工具。另外法甲方面还指出，法甲在这个欧洲一流俱乐部的经营控制体系方面是获得了各方的一个认可。那这个事儿说的就是梅西转会呀。 嗯，他们因为梅西，因为姆巴佩就已经闹成这个不可开交的地步啦， 是结仇了。 是继续再来看一看这个疫情防控的问题。巴西疫情防控人员大闹巴阿大战一事呢，现在还在继续当中。有媒体就说呢，巴西足协援引国际足联的条款，要求利物浦、曼城、曼联、切尔西和利兹联等拒绝放行巴西国脚前往疫情红色地区参赛的英超俱乐部的八名巴西国脚禁赛5天。如果英超相关球队不遵守禁赛规则他们可能在比赛当中呢被判0-3负。 好的，我们全部的资讯为您介绍到这里，这边再读几条大家的留言吧。 哎，风中的旅行说，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差，那是因为运气差的女孩也笑不出来呀。 哎呦，您经常笑了，运气有可能就好了。 嗯， 啊，被您心爱的男孩，哎，一下看到了这人挺爱笑的，就稀罕这类型的了， 嗯， 是吧？ 哎，总之呢，这个多笑一笑，起码对身体也有好处嘛。 哎，是磊洛也说了，希望和越南的比赛之后，我们中国队能够笑到最后， 嗯， 别被人家嘲笑啊！您说的是相当的有道理了。 嗯， 我们今天的金戈铁马节目马上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是由夏蒙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节目的最后，送给各位一首《笑红尘》，我们一块儿来笑对人生吧。而这首歌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的是《奥运有范儿》， 也希望大家多笑一笑啊。 心越小，不问因果有多少。